走过城市的街小巷，看到多少欢喜悲伤，都放一放，再想一想，有种滋味回到我心上。 哦，他怎么还不来？他是否还记得我们说好在这棵老树下等待？酸涩甜的味道从心头爬到嘴角，这种滋味一想

字，能再共你漫步田园，心中的爱念为你献，求可改变。 借问汉宫谁得似？

大雨不曾见证，海角像唯一一角，怎么会是冰冰？向后已经退东西里，没有片刻不想你，就算能站在对的时间遇见对的你，一时的青春

滞，遇到问题便分东与西，亦有话未退缩，仿似未染污泥，但说罢离开，惊沾到半身泥。而你即使再倦，却至今也未坐低，明明是抵挡也愿意留低，辛苦也不计，因你这世上变得美丽，无人道归得你愿意行驶，车厢里空位留给我，如可帮你令世界美丽，我愿你从此感染别人，让爱继续 因你，这世上变得美丽。